让你爱他，我胜存。我信爱情，亦信缘。你两记愉快，我祝福你的爱恋。然后发觉他心改变，我会再重现眼前。你我再留下眼泪前又相见，就算再苦也是甜，对你的爱情没法完，爱里有诚意，这一生永不变输。然后让你心空虚了，我以爱情为你甜。你我再留下眼泪前又相见，陪着你永不厌倦，那处境不管怎变迁，这爱意没好选，是为了爱惜这段缘，哪怕抱残月与年，答应再留下眼泪前又相见。爱情没法完，爱里有诚意，这一生永不变输。然后让你心空虚了，我以爱情为你甜。你我再留下眼泪前又相见，哪怕抱残。